节目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各位活力982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博湖点秋香，我是主播张彤，各位好。 各位好，我是金泽。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公众号也有一个视频直播，与我们一个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嗯，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 Live， 然后再找到这个首页上的热门活力982，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说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吧。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那么开播的日期呢，将在那天有17个小时大型活动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 一定要多多关注。而且在6月26号的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将会举行一个随手拍 FM 98.2的赢限量版明星 T 恤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只要您拍下正在收听FM 98.2的照片，并且发送微博@活力982，就有机会赢得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大家多多参与，关注6月26号的盛大开播吧。 6月26号当天呢，更多精彩活动您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了解详情。 嗯，好，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咱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是刚刚经历过高考的一个小鲜肉，也是一个小帅哥林茂。我们首先请我们的林茂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有请林茂。 欢迎茂茂。 Hello， 大家好，我叫靳林茂啊，现在已经是一个目前高考已经完毕，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大学生了。 准大学生。 对， 准大学生。 适应不适应？ 还有一点的不适应，经常忘了自己已经毕业了。 感觉自己还活在高三吗？ 对的， 经历过高三的洗礼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况。感觉像打了一场恶仗一样。 是的是的，然后偶尔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然后看见他们还在穿着校服，然后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过这种生活了。哎呀，心里就 这种爽快，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你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高三结束之后，特别是高考结束之后，这个暑假是一生中难得的一个彻底没有压力、非常放松的一个假期。 是的， 你就是已经过了大概有也过了有半个月了哈。 对对对。 就是怎么安排的？感觉开不开心？ 刚开始是想学一些东西的。因为到了大学需要这个用到电脑嘛，还有这个 Word 文档什么的，这些操作电脑必须要用的东西。但是呢，一放假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大部分人都会有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原先那些小伙伴们说减肥减肥，然后成天在家里这个被窝里啊， 就开始打王者荣耀了。 对对对对。 就也是王者荣耀是吗？ 差不多。 金泽，你玩不玩王者荣耀？ 哎，我还真不玩。 哎，咱俩是这个志同道合的。 是吗？我先跟你志同道合。 哎，那你再来介绍自己的性格还有爱好什么之类的，给大家说一说。 我的性格嘛，其实还算就是比较普通人那种 什么是普通人？ 然后 一般说自己是普通人都是不普通的。 对， 就是比较随和比较脾气比较好，然后大家就是比较 容易欺负那种老实人那种感觉，就爱逗我跟我说话。 我觉得他长得比较成熟一点哈，可能相对于那个我们高三刚毕业的哈，但是会感觉比较成熟一点，可能是不是会更加照顾女生那种的感觉？ 有一些吧，就是看着这些女生还是这个啊，有的时候还是孩子模样，就感觉，哎呀，像好像这个看着闺女一样。 你过父亲节了吗？ 天天都是父亲节、啊这个、你这个哎，我觉得刚才他在说啊，这些女孩啊都像小孩模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装大人嘛，就一个高三的小孩刚刚结束自己的高考就开始说自己成熟了，是成年人了。 你看我这个93年的老阿姨该如何是好 啊，95年的老叔叔。 那我是98年的 小鲜肉。 小鲜肉我还鲜吗？ 鲜了， 鲜的保鲜的、 保鲜。 来，那个你平时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你说自己性格很普通，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跟你交流，甚至会欺负你。这个欺负是加引号的欺负哈，都是人缘比较好的。那你平时就是也会什么，有什么兴趣爱好，或者说有什么特长会锻炼一下吗？ 兴趣爱好这个不太比较的这个。少做一些这样东西， 都学习了 没？也不是，就是自己爱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待着，但是干些啥呢？你自己说，但是也说不好我自己在干些啥，就是时间就那么过去了，就很平常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特长。但是呢，眉毛天生会动。 哇，这个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项，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的。 我觉得我就完全不会。什么是眉毛舞？是这样就算吗？ 我见过，经常就有人耳朵会动，动耳神功。 耳朵会动的话，会有很多人都会耳朵动啊。但是 对眉毛动还真是。 动的在网上目前有的只有那个《爱情公寓》里边那个曾小贤陈赫他有一个眉毛舞的视频。 哇， 火得很厉害，真的。 那你现场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眉毛动、 可以的，可以的。 眉毛舞展示一下，有请眉毛。 哇，单眼哦，波浪形。 你是不是呈这个难度逐渐递增的这种？ 对，就是这样。 还有吗？ 这样。 你有没有给自己的眉毛这样起了一个名字？我们看着其实像波浪一样，一点一点在波浪式的前进。 专利。 哦，哇，这是有肌肉。 哎，我觉得咱们可以下了节目仔细研究一下，它这块肌理构造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但是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到的。我说你动眉毛，它能这样， 我就是能这样动，对。 但是你说单个动，它就闭眼了，就不会了。 全是褶就不演了。 老叔叔先不演了，我们交给小鲜肉。 好、刚刚这个才艺展示，我觉得还是在我们节目已经就是已经那么多期之后，还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器官啊来展示一个才艺哈、 展示一个器官， 非常新奇。那个，咱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个歌曲简单的分享呢，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眉毛，好不好？ 好 的。这个才艺呢，你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示？ 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 对，你难忘的有故事情节， 没错， 那就挑一个带声的。戴荃的悟空 ，哇塞， 这首歌是一个，我觉得加入一些戏曲的那种韵味的一首歌，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很励志， 对，它有很高的唱腔，然后听起来就是跟正常歌曲不一样。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悟空？ 可以 当 这首歌。我们希望林茂能够一会儿跟着唱几句，好不好？我们再来聊。 我们来放一下这首歌哈。 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生命 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 好，咱们先到这里哈。 OK， 今天茂茂有点小紧张，然后这个 高的地方是真的不敢上， 可能平时是不是就一般上不去？ 平常不爱唱， 平时就是一个非常深水、非常低调的人。 我相信也是很多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花椒上与我们进行互动聊天，因为我觉得其实一首歌也是一份缘分吧，因为。就是世间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说喜欢这首，甚至说这首歌中能听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性格的话，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也希望与这个林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们也跟他进行交流起来，好不好？那下面我们唱完了之后就该聊一聊了，是不是？该聊聊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林茂，是不是这首歌跟你之间很有缘分？ 缘分谈不上吧，其实这个歌唱的是悟空嘛，悟空谈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然后这首歌如果你到网上去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多 这首歌中能听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性格的话，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也希望与这个林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们也跟他进行交流起来，好不好？那下面我们唱完了之后就该聊一聊了，是不是？该聊聊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林茂，是不是这首歌跟你之间很有缘分？ 缘分谈不上吧，其实这个歌唱的是悟空嘛，悟空谈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然后这首歌如果你到网上去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多 这首歌中能听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性格的话，也是非常的难得。那么我们也希望与这个林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们也跟他进行交流起来，好不好？那下面我们唱完了之后就该聊一聊了，是不是？该聊聊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林茂，是不是这首歌跟你之间很有缘分？ 缘分谈不上吧，其实这个歌唱的是悟空嘛，悟空谈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然后这首歌如果你到网上去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多不能再这样逍遥自在，要发现这样的情绪不好。真到了高三这一年啊，就是必须要 从头留 失，必须要努力去考这个大学。然后呢就然后操心一些这个可有可无的这样的聚会，朋友之间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然后有一部分时间还要去外面学习课堂， 没错， 学习。 也会同时也会联想到说这个自己的高中生活，高三生活是不是也跟他有 这些学习路径，对吧？好，说这些一系列事情啊，学生都不应该特别受 伤。好，还是觉得跟他的高三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联系。 是的， 听到这首歌可能就是不仅能够想到这个悟空传的这个故事的本身，可能也会同时也会联想到说这个自己的高中生活，高三生活是不是也跟他有 多嘛，很多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学校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这个老师跟大家不对眼儿，对 啊， 大家都讨厌那个老师。然后呢就是我们学校其实是我们这一届是特别悲催的一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一届走了之后，我们的教学楼，我们的学校的设备就要推掉，就要换代了，我们就 更新了。 对，更新了。 你们是最旧的一代。 对，我们就是最旧的一代，所有的设备都特别的旧，特别的旧。然后呢这个老师那天我们的班主任站在讲台上跟我们说这个月考的成绩，一边拍桌子，你们为什么月考的那么差啊？看看别的班，你们是我带过 最差 的 一届。这句话 其实我们都听过这个。 就说到这一句的时候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这个讲桌因为特别宽，然后中间没有支撑点，一拍他就把整个桌面给按下去了，整个桌面就上。 是不是学过功夫？ 哎，对，然后班里就特别寂静因为那一响实在是太大了，可能是但是呢，过了一会儿，没有个三五秒钟，有人反应过来了， 说什么？ 然后就憋着 笑出来， 他想笑，他不敢笑，然后他就憋着，然后就是嘴里出气那种声音，嘴里往外跑气儿， 就跟 对， 是吧？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后来半个班都在笑。 班主任呢？ 班主任在脸上，你就看着他是一个皮肤比较黄的人。啊， 皮肤比较黄的人， 中年人了，中年人了，嗯，也不怎么红润，看样子是不怎么健身，因为 不怎么健身， 体型比较臃肿啊， 就是为你们操劳多了啊，就是不没时间运动了， 就这么说吧，然后我们就看着他那个脸，变得特别红润， 那不能叫红润，那是暴躁红， 这是脖子也变红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脸不红了，变成绿的了，头一回看见人的脸是可以变绿的，然后就出去了，就没有再说别的话，就很神奇，这个桌子从此以后就画在那儿了，也没有人给换。 哎，我觉得这个拍这个大坑两点原因，一这个月考考的实在是太差了，第二 点老师有点 这老师劲儿有点太大了，虽然平时可能不健身，但是没事都练练这个无影掌什么之类的， 可能高三的时候老师确实为你们太着急了， 是的是的。那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一些什么故事啊什么之类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故事就是一些同学之间就是整个班都知道的那么一个梗 啊， 可能是你到了这个班之后，是新人到了这个班之后，他们都在说一些什么，然后突然就都笑了，但是你不知道 啊，这时候最莫名其妙了，就感觉自己跟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 不对？ 就整个班都在那儿笑， 对， 懵逼看着他们，一脸懵逼 啊，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是 啊，笑点在哪儿？你们告诉我呀。 然后班里一般有什么有一个同学，做了一些特别牛的事情，比如说留了一个星期作业，他第二天交上去了，然后班里大家肯定给他刷一波666啊，对不对？然后大家说666666，厉害厉害厉害。然后这会儿有一个叫小明的同学，他就叫小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姓刨出去之后就叫小明，特别的省事儿。 我们就当他是正巧叫小明 啊，很神奇。然后他肤色比较黑， 小黑名，黑泽明， 外号也叫小黑。然后这天呢，黑哥刷666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句。然后比划着一个六的手势，说Sakers，Sakers，Sakers，用英语说出来了，用英语说出来了， 还带着调职。 对，然后班里就大家就都反应过来，然后就都一起笑。然后这个梗就我们全班知道了嘛。然后后来我到外面去艺考的时候， 培训的时候， 然后那个有一个同学考得特别好，回来跟我们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大家说厉害厉害厉害，666，然后只有我在那儿举着六，Sakers，Sakers，Sakers，他们都不知道我什么，然后我在那儿，所有人都静下来了，就看着我Sakers，Sakers，Sakers，我说你们为什么都不笑了？他说。 这梗玩完了是吧？ 就梗就离我而去了，就我自己还在用，就到了外面就很尴尬。 所以说林茂还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旧，陈旧的旧， 耿直。 好好好，刚刚是聊了一些好玩的事儿和好玩的人，那你觉得还要问一个稍微的抒情一点的，稍微伤感一点点问题？高三已经离你而去了，永远不会再来了。你觉得最舍不得的是？一件事儿或一个人，你选一个最难忘的、最舍不得的，是谁或是哪件事儿？ 一个人 或一件事儿， 或一件事。 对， 那我选一个人好了。 好， 有爆点哦。 我觉得有故事。 作为一个将近20年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来说，所以说这个人一定是男的。 是男的呀。为了不影响我们今天节目效果，好，继续说。 是这样的，就是刚进入学校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尴尬期，就是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没有任何朋友， 对， 自己拎着东西大包小包到了宿舍，收拾好往那儿一坐，宿舍里谁都不认识，然后我的上铺，我其实就是小明，小明他拿了一罐可乐。从上在躺着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罐可乐，把手往下一伸，然后递到我跟前，然后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得友谊开始的，然后就是一起玩一起闹，这个日子也多了，然后冬天的时候，他身子比较瘦，身子比较瘦，然后瘦子到了冬天就很受罪， 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是身体比较弱，那时候也比较瘦，然后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各种 病就找在身上了。 对，嗯，然后他就特别的冷，他盖两层大棉被，嗯，不管用，他自己没办法把那个被窝暖和过来。 嗯， 然后啊，我比较这个体型比较胖， 比较壮， 就给他以温暖，嗯，是不是？ 就是会让他来，就是两人住一块，就睡一个被窝。 嗯， 啊， 嗯。 就是，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叫做《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三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说爱情，友情也非常非常的难得和珍贵。因为哥们儿之间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嗯，也许我觉得可以用难忘来说，也可以。但是我也觉得说，尽管可能说上了大学之后，两个人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你们俩的联系，我觉得肯定不会断掉， 联系不会断的。 对，然后这份友谊、这份真情、这份兄弟情，将会继续的延续下去，持续下去。也祝福你和你的好朋友能够互帮互助，互帮互助，你们的友谊更加的深厚，好不好？ 好，谢谢。 好，咱们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是在我的这个我主持的这几期节目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个经典环节，叫做快问快答。我们希望通过十道问题，对林茂的这个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一个兴趣爱好，甚至说一些情感的一些状态，做一个简单了解，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速度稍微打得快一点。 好的。 所以要求林茂每道问题在五秒钟之内就迅速做出最直接的第一手的反应，好不好？ 好， 好，开始。 偏理性还是偏感性？ 偏理性。 第二道问题，相信直觉吗？ 直觉是相信的。 嗯。第三道问题， 最先会注意到异性的哪个部分呢？ 他的眉毛，因为我会动眉毛。 啊，你想要求他会动眉毛？ 会动眉毛的，眉毛灵活的。 啊，眉毛好看的。 好，第四个，是外貌协会的成员吗？ 不算。 不算哈，来下一个问题。 嗯，下一个问题，一部至今看了很多遍但仍旧想看的电影是什么？ 就是那个 哪一部电影名字？ 大圣归来。 大圣归来，一部动画片，国产动画片， 对 不对？ 和悟空也有关系。 哎，那部动画片我是在电影院是看了有三四遍 的，其实很感人的一个电影。 对对对，也是国产动画的一部骄傲， 嗯， 对不对？ 嗯， 好，下一个问题是，朋友对你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怎么这么傻？ 对， 其实是 哦， 其实对你一种宽容吧。最近的一个小愿望是什么呢？ 小愿望就是再过两天二十四号的时候就公布成绩了。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咱们可以提前透露出答案，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林茂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很高的一个高考分数，然后最终被理想的大学所录取。 谢谢。 希望你 希望所有的高考生也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 祝全天下的所有的高考生都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取到一个理想的大学。好，下一个问题是，看电影喜欢去电影院还是在家里自己守着电脑电视看的？ 去电影院吧。去电影院，因为电影院一个人看的时候是最有感觉的。 哦，在电影院包场吗？ 包场是包不起啊。 开个玩笑。 来，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具体聊。来，先问下一个问题。 至今最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想出去旅游，但是旅游属于那种旅行，不是去某个景点，是 拍拍照。 对，不是去某个景点拍拍照，是 深度游， 就是对自己哪天背上包就走了。 哎，你的意思是说，你想一个人去做背包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对，然后走一圈啊，围着中国走一圈。 哇哦， 哇， 那你这个理想有点宏大了，这一时半会儿就解决不了，而且说这个经济上要求也很高啊。 所以说，一直都只能是个愿望，而且不能实现。 希望你早日实现吧。我觉得今天我们俩一直在祝愿呢。愿望有点多。来，最后一道问题，喜欢广交朋友还是两三知己足矣？ 朋友在精不在多，我信奉这个。 我不知道金泽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是觉得是很多很多朋友好，还是说有两三知己就好了？ 其实我跟他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知己，因为是要最懂的人，所以很多的话，其实你不能让所有人都非常的懂你，去了解你。所以说，只要两三个，你们能够聊聊天，能够在一起说说心里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没错。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畅快，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的话题，不仅聊了这个林茂的高三生活，也聊了他的生活的经历和一些感情的一些愿望。我们再次也是希望，也是最应景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接下来揭晓的这个高考成绩那天呢，大家都能够开心，都能够 金榜题名。 好，那么本期的博后点秋香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的明天还会继续陪着您一起嗨，好吧？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能够收听收看 FM98.2，也再次期待各位能够在6月26号当天能够守望 北京青年广播。好了，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再见，拜拜。拜拜。 でもさ。